是试着舞台好戏正上演一刻我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一双每年的夜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天来早已沦陷绝命毒方向无边突然的感觉功夫在真实一切不要再冒险奇迹方向面前等等出现记住所有危险失去你的手在这个带我飞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一刻我无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占掉先一双黑脸的夜爱情的舞台谁能占正上演一刻我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后续正上演守护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一双黑脸的夜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天来早已沦陷熟悉的舞台后续正上演一刻我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后续正上演守护就在瞬间当旋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